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南朝鲜金融工会14号表示，将于6月举行一次由5万名金融部门工人参加的集会，9月投入总罢工，以反对当局的反工人政策。